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聂真兄非常手段，擒猎女凤舞九天，瞬忽间突生一变，欲扮小却成焦点。 公平的刀被两根手指夹住了，他一直都在提防着陆小凤的这两根手指，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他自信这一次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可是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这两根手指忽然间又凭空就冒出来了，夹住了他的刀，就好像是突然从空气中长出的手一样。更糟糕的是，这一次陆小凤对他可没有上一次那么客气了，陆小凤以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夹住了刀尖儿，左手却掐住了他的脖子。陆小凤的脚也在这同一刹那踩住了他的脚，一下子就把他制得死死的。公平气的眼睛里都好像冒出火来了，却偏偏一动都不能动。公主在叹气了，陆公子，我一直听说你是个最懂得怜香惜玉的人呢，可是现在看你的样子，却实在是不值得恭维呀，你实在令人失望极了。 陆小凤也叹了一口气说， 哼，老实说，连我自己都对我自己觉得有点失望了。依我看来，一个挑粪的，他对女孩的态度都要比你要好一点啊。 依我看来大概还不止好一点呢，至少要好七八九十点。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不是喝醉了？ 陆小凤一本正经地说， 没有醉，我可以保证，我比世上任何一个挑粪的那都有清醒七八九十倍。你这么做究竟想干什么？ 陆小凤歪着嘴笑了笑， 其实我也不想干什么，我只不过想请他的裤子暂时离开一下，好让我看看他的腿。这是什么狗屁话，简直比天下最臭的狗屁还要臭七八九十倍。 这个人是不是疯子？ 他没有疯，快要被气疯的是公平。公素素用一种非常吃惊的眼色看着陆小凤，从头看到了脚，看了半天才叹口气说，现在我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哦， 陆小凤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你却做出来了，所以你根本就不是陆小凤。 我不是陆小凤，我是什么玩意儿？ 你也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只不过就是个花痴而已。如果有一个女人是花痴，男人也许会喜欢， 男人是花痴就不一样了，女人看见男花痴，只有一种法子对付他。听到这儿，陆小凤居然还装着很有兴趣的样子说：“是吗？哼，什么法子？”公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就是这种法子。”这句话只有六个字儿，等到这六个字说完，已经有五样东西往陆小凤的身上打过去了：一对筷子，一个酒杯，一个小酱油碟子和一个装汤的大海碗。碟子是最先飞过去的，因为碗里还有大半碗冬笋炖鸡汤。汤碗飞出，汤水飞溅，就算没有溅到陆小凤的眼睛上，也可以挡住她的视线。后面接连而来的攻击，陆小凤就看不清楚了。这一招八股文的破题啊，没有学问的人那是破不了这个题的。然后酒杯飞出去，飞出去的时候，一个杯子已经碎成了七八十片，好像是七八十件形状不规则的有冰有角的锋锐的暗器。两只筷子就如飞钉，一只钉陆小凤捏刀尖的手，一只钉他的腰眼儿。旋转飞出去的酱油碟子还在半空中旋转的不停，谁也看不出他攻击的目标究竟是陆小凤身上的哪一处地方。碟子是圆的，圆的旋转着，谁能看出他的方向？陆小凤果然没有看错呀，这位纤弱文秀的垂老的王妃，那果然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明明是在好几丈之外说话，却能让人听得好像在耳边说话，这绝不是一件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他这出手一击，更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明明是五样吃饭用的普通的用计，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而且一出手就能把对方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一个因为失宠获罪而被折的王妃，他怎么会有这一手可以在顷刻间杀人的绝技呢？他的出手怎么会如此的准确、老道和周密呢？这是不是因为他杀人的经验远比任何人想象中都丰富得多呢？看他这一次出手，他以前杀人大概是很少会失手的，这一次他出手时当然那也是很有把握的，每一个角度每一种情况他都已经算得极准，每一样东西他都是拿到了，只是有一样东西他没有算进去，他没有算鸡汤。人对鸡汤的看法也许各有不同，鸡汤对人那却是一律平等的。鸡汤装在碗里，你喝它是鸡汤，别人去喝它也是鸡汤。鸡汤洒出来，洒的人满眼都是鸡汤，固然可以挡住陆小凤的视线，宫素素的视线呢，也同样会受到影响。等到鸡汤像满天雨珠一颗颗落下来的时候，宫素素忽然发现陆小凤他已经不见了。陆小凤不见了还不要紧，公平也不见了，甚至连刚才掉在桌子上的那块玉判也无影无踪了。更要命的是，陆小凤一心要看的那两条腿那还在公平的身上啊。一个人要走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不必带走的，甚至连他的耳朵、鼻子、眼睛、手臂都可以留下，只有他的两条腿那是非走不可的，没有腿怎么能走呢？这一次公平当然也把他的两条腿带走了，可是情形却有点不一样。 这次他没有腿也一样能走，因为他是被陆小凤抱走的。陆小凤当然不会留下他的这双腿，他甚至可以让他把身体的其余的部分全都留下，可是这两条腿却是要非带走不可。对某些女人来说，她的腿甚至比她的头还要重要。头虽然是人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头上面虽然有脑、有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可是在某些人的观念中，她全身最值得珍惜的地方却不在头上。公平把她的两条腿用力绞得紧紧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保护这个地方，宁死也不容人侵犯，宁死也不让他把裤子离开。只可惜他自己也知道，他能够用出来的力气已经不太多了，因为他在听到他的公主说这就是这种法子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他身上有四五个虽然不足以致命却可以让人很难受的穴道被陆小凤制住了。一个像这样的女人忽然失去了反抗的力量，那真是难受极了。事实上她在听到就是这两个字的时候，她就已经被制住了。等到这种法子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他人已经在陆小凤的肩上了。那个时候的感觉，那真好像是坐在一只飞舞翱翔于九天之中的凤凰之上了。他曾经听很多人说，江湖中轻功最好的人是天下第一神偷，随时都可以化身无数的司空摘星啊。他也曾听到更多人说，新近才崛起江湖的大雪山银狐在群山积雪中施展出他的独门轻功时，一泻千里，瞬息无踪，纵然飞仙也不过如此。当然也有人说，武当的名宿木道人，游戏江湖的老实和尚，眼盲心却不盲的花满楼，那都足以称霸江湖轻功绝技。除了剑法已通神，已经根本不需要再施展轻功的西门吹雪之外，江湖中最少有13个人被认为是轻功第一了。这些传说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现在公平才知道，这些他本来认为很有根据的传说，哼，那所根据的只不过是一些传说而已。因为现在他已经知道轻功天下第一的人是谁了，而且他亲身体会感觉到的，那可不是听别人传说的。陆小凤在腾空飞跃的时候，他的感觉那简直就好像在腾云驾雾一般，穿破纸窗，掠过小院，跃出柴扉。公平的感觉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身体腾立的时候，那种因为骤然失去重心而引起的飘渺与虚幻，刀锋般的冷面扑风吹来的时候，那种尖针般刺入骨髓的痛苦，都足以令人兴奋的刺激。一个本来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的女人，忽然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像一只绵羊入一个饿狼般的男人的手里，只有任凭他摆布了。这种情况那当然是非常悲惨的，可是有时候却又会把某一些女人刺激得令人全身发抖。速度那当然是一种刺激。在陆小凤的肩上，在陆小凤飞掠时，公平所体会到的每一种感觉那都是一种新奇的刺激，每一种刺激可以让人冲动，甚至可以让一个最骄傲顽固保守的女人冲动。 每一种刺激都可以激发他身体里那种最原始的欲望，这种欲望通常都是女人最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肯承认自己知道。女人的心，那确实是很难捉摸得到的，的确就像是海底的针。不但男人的想法如此，女人们自己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公平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种时候想到这种事，他只觉得自己在一阵很虚脱的飘渺神思之间做了一个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的梦。等他清醒过来，他发现陆小凤正在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脸在发热。陆小凤笑了，笑得有点邪气。公平的脸更热了，心跳更加快了。这个坏人是不是已经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而让他更担心的是，这个坏人究竟想对他怎么样呢？公姑娘，陆小凤说，如果你认为我会对你有什么不规矩的行为，哼，那你就想错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一向是个非常规矩的人。公平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跟这个坏蛋说话了，可他偏偏忍不住。如果你真的是个规矩人，为什么把我绑到这儿？这儿的确是个很暧昧的地方啊，四下看不见人，光线非常暗。一个男人如果欺负一个女人，这种地方那可是再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女人都会觉得害怕的。如果真的只不过是害怕而已，那也没什么。奇怪的是，除了害怕，还觉得有点兴奋和刺激。只有一个非常了解女人的男人，才会了解这种情况多么有趣。所以陆小凤又笑了。公姑娘，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觉得你实在不怎么样。可是我每多看你一眼，我就会觉得你和我上次看你的时候有点不同。哈，看的次数越多，越觉得你很可爱。我相信，柳先生的看法一定跟我一样。柳先生是什么人？柳先生现在虽然只不过是个死人而已，可是他活着的时候却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呐。他有多了不起？ 至少他绝不会被人迎面一刀刺杀在暗巷之中，除非这个人是他很喜欢的人，甚至已经喜欢到可以把他随身佩戴的玉盼都送给他。 你说的这个他，你是在说一个女人？ 哼，好像是。 你说的这个女人好像就是我。 哼，好像是。 你说的玉盼好像就是刚才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那一块吗？ 唉，陆小凤叹了一口气，公姑娘， 不是我恭维你，你实在实在比我想象中的 那要聪明得多。 公平也叹了一口气说，唉，陆少爷，不是我不肯恭维你，你实在比我想象中的那要笨得多。 情欲的幻想，那是很容易消失和冷却的，因为它总是来得快，所以去得也很快。 公平的态度、声音已经变得很冷静了。 我知道，你说的柳先生就是柳如刚。你一定以为这块玉判是他送给我的， 所以我和他之间的交情当然很密切，所以他才不会提防，所以我才能用我惯用的短刀将他刺杀于暗巷之中。他问陆小凤：“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 哼，就因为你这么想，所以才会把我劫持到这里，所以我才会发觉你是个笨蛋。”“ 哦， 如果我真的杀死了柳如刚，我怎么会把他的玉判放在身上？难道我生怕你不知道我就是杀死你朋友的凶手吗？” 陆小凤说不出话来了，公平说的话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柳如刚随身佩戴的这块玉判却明明在他的身上啊。 好，好，我承认我是个笨蛋，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块玉判是怎么样会从柳如刚的身上跑到你的身上了呢？ 又错了。 公平用一种已经占尽上风的口气接着说：“ 玉判怎么会跑？”“ 是啊，玉判当然不会跑啊，那么他的玉判怎么会在你的身上啊？”“ 当然是有道理的。”“ 什么道理？”“ 玉判既然不会跑，我又不会去偷，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公平接着说：“ 其实你应该明白呀， 你要多想一想，一定会明白的。”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报？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欲伴无声隐猜疑，巧言逼供枉费力。任你聪灵多智慧，难敌双宫二淑女。 公平对陆小凤说，一个可爱的女人身上常常都会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男人虽然又孤寒又小气，要他请朋友吃一顿饭简直好像要他的命，可是碰到一个他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就算要他的命他也会给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块玉盼一定是别人送给你的。 男人送女人东西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肯把他送的东西收下来，他已经高兴得要命了。 对，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男人，那都是这个样子的。我只不过想知道，把这块玉盘送给你的男人，他是谁？ 你不会知道他是谁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告诉你。 陆小凤非但没有一点要翻脸逼供的样子，甚至连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啊？ 啊啊！哈哈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啊，你不想告诉我，只因为你不愿意，而且不高兴，对吗？ 对。 如果一个女人用这一类的话来拒绝一个男人，大多数男人都只有看着他干瞪眼了。 公平说， 天大的道理比不上高兴两个字。一个女人要是真的不高兴去做一件事情，谁都拿她没办法。 你错了，陆小凤说，世上既然有这种不讲理的女人，那就有专门对付这种女人的男人。说到这儿，他很愉快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微笑着说，啊，比如说我就是这种男人。 公平冷笑，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我当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最多也只不过能把你的裤子脱下来而已。 这个法子已经老套了，而且有点俗气，可是用这种法子来对付女人却是万事万灵，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那都怕这一招。 公平的脸色已经变了，却还是故作镇静。 你用不着吓唬我，我可不会被你吓住啊。 哦， 哼，不管怎么样，你至少还是个要面子的人，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他一心想用话把陆小凤稳住，想不到陆小凤说出来的话好像比他还要有理。他一本正经地问公平， 这种事有什么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大夫，要看一个病人腿上的伤，你是不是要把他的裤子脱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陆小凤接着说， 我也一样，如果我不把你的裤子脱下来，我怎么能看到你的腿？公平忍住了气，他要用很大的力量才把气忍住。你是不是大夫？ 我？我不是。 既然不是大夫，我的腿也没有受伤，你凭什么要看我的腿？ 陆小凤微笑，叹气，摇头，就好像刚听见一个孩子问了一个非常非常幼稚的问题。他反问公平说， 刚才我有没有说过一定要大夫才能看别人的腿呀？ 他没有说过这种话，而且绝不会说。那么我再问你， 我有没有说过一个人一定要等到受了伤之后才能让别人看他的腿呀？ 这种话他也不会说。所以你现在应该已经明白，一个男人如果要看女人的腿，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陆小凤接着很愉快地说， 幸好啊，我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公平简直已经快要被气疯了，他咬着牙狠狠地盯着陆小凤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要问， 好，那么我问你，你有什么理由？ 陆小凤的态度忽然变得很严肃， 因为我一定要找出杀死柳如刚的凶手，只可惜到现在为止，我只找到了两条线索，这一块玉判是其中之一，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一双女人的腿。 他当然还要解释，为了这件事，昨天我几乎已经死了一次了，死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哈哈，她的脸是易容改扮过的，让人根本看不出她本来的面目，但是在无意之中却让我看见了她的腿。 怎么，现在你还能认出那双腿吗？ 当然认得出。 哼，像那样的腿，男人只要看过一眼就不会忘记的，尤其是像我这种有经验的男人。 说话之间，他的眼睛又开始盯在公平的腿上了，好像这双腿是完全赤裸的。 你既然不肯告诉我预判的来历，我只好看你的腿了。 他又问公平，如果我不把你的裤子脱下来，怎么能看到你的腿呢？ 公平不说话了。 现在，他已经明白这个疯疯癫癫的陆小凤，他可既不是疯子，也没有喝醉酒，他既不是色情狂，也不是在开玩笑，他说的是一件凶案，关系着一条人命，不但是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 一个像陆小凤这样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掌握到一点线索，就绝不会放手。 陆小凤一直在观察他脸上的表情，这个时候才说， 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裤子是非脱下来不可的了。 这一次公平居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要翻脸的意思，反而说， 是吗？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不是陆小凤，我的裤子恐怕老早已经被脱下来了。 陆小凤愣住了，她仿佛还不相信这句话真的是从这个女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公平当然也看得出陆小凤脸上的表情跟刚才不同，所以又忍不住要问她，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样子看着我？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你居然是这么讲理的女人。 公平嫣然一笑，女人并不是全都不讲理的，只要你说的真有道理， 我绝对心服口服。 那就好极了，啊，真的好极了。 陆小凤确实觉得真的很愉快，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真正讲理的女人， 啊，那可实在是件很愉快的事情。所以她很真心地对公平说， 如果你能帮我找出杀死柳如刚的凶手，我永远都感激你。 我知道。 陆小凤当然立刻就要问了，身上的这块玉判是从哪里来的？陆小凤做梦也想不到公平的回答还是和刚才完全一样，还是说， 不想告诉你，我也不能告诉你。 啊？ 可是你刚刚还说过要帮我的忙啊。 不错，我说过，而且我一定会做到。 那你要怎么做？ 公平用一种和公主同样温柔优美的声音对陆小凤说， 照现在这样的情形看，我好像只能让你把我的裤子脱下来。 陆小凤又愣住了，她忽然发现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她第一眼看见的那个女人了。 在这一段时光，这个女人好像已经变了七八十次了，有时变得刁蛮，有时很讲理，有时像个老蛮婆，有时像个小狐狸。 陆小凤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只觉得这个女人连一点可以吸引她的地方都没有，只觉得这个女人最大的长处那就是修理男人了。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男人看到她，那都应该赶紧快马加鞭逃之夭夭。 可是现在，陆小凤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了。一个女人如果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改变很多次，而且还能够让陆小凤这样的男人对她的感觉完全改变，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陆小凤后来对她的朋友说，你们都没有见过他，所以我可以保证，你们绝对猜不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女人实在跟别的女人有点不一样，也许还不止一点儿。 所以，这个女人居然又用一种仿佛是在陆小凤惋惜的口气说， 陆小凤，我知道，十年前你就已经名满天下了，除了你的轻功和你那两根手指，你在女人这方面的名气也是非常大的。 他接着说，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了解女人的男人。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对女人了解的程度并不比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多多少。 陆小凤的四条眉毛看起来又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就算用吹胡子瞪眼睛这六个字来形容她现在的模样也绝不算过分。她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也不过分，因为她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一个女人在她的面前说这种话。而公平却偏偏还要说下去， 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气的，身经百战的陆小凤怎么能不了解女人？ 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充满了同情。 可是啊，你真的对我不了解呀，我一点儿都不骗你，要不然你绝对不会对我做这样的事的。 陆小凤憋不住了，她问， 我 对你做过什么事？ 公平的话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没办法反驳的。他说， 我死也不肯的时候， 你千方百计地要我相信你一定会脱我的裤子。我相信了，因为我是个很讲理的人，而且觉得你有道理。陆小峰仿佛听到自己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我本来就是很有道理。 公平接着说， 所以现在我才会心甘情愿地让你脱。 你反而好像忘了这件事儿了。 公平也学陆小凤刚才那样摇头微笑叹气。 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到过呀，这对女人来说是一件多大的侮辱啊。 这句话也是任何男人都不能反驳的。该做的不去做，不该做的反而偏偏要去做，这算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女人当面对一个男人说出这种话来，简直就好像当面给他一记大耳光。而奇怪的是，陆小凤脸上的表情非但不像是挨了一个大耳光，居然好像是觉得很高兴。她对公平说，啊，谢谢你，你真可爱，我真的非要谢谢你不可了。公平又被他这种忽然改变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了，所以忍不住要问， 这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谢谢我？ 因为你一直在鼓励我。 鼓励你？鼓励你什么？ 鼓励我把你的腿从你的裤子里面解救出来。 这是什么话呀？ 这种话简直是武大郎敲门，王八到家了。可是这句话的意思却又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而且不管怎么样说，这句话说的至少总比我要脱你的裤子 这文雅一点吧。 能够把一件很不文雅的事说得很文雅，那也是一种很大的学问呢。陆小凤说，我本来确实不会做这种事的，连你都承认，那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可是现在你既然一直都在鼓励我，这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陆小凤只不过碰到了公平的腰带，就什么事都不能再做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听见有人在外面说，他不能告诉你玉盼是谁送给他的，因为把这块玉盼送给他的人是我。我是谁？我相信你现在一定知道我是谁了。就算你现在还没看到我这个人，你应该听得出我的声音。 陆小凤不能否认，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听出这个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人的声音之温柔、高贵、优雅，男人只要听过一次就忘不了，就像是那双又长又直又结实又充满弹力的腿一样，让男人实在是忘不了。这个把柳如刚随身所带的玉盼送给公平的人，当然就是那位被折的王妃。公主只不过是一种称呼，这里面有什么宫？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会有什么宫？没有宫，哪儿来的公主？可是王妃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王妃和一个浪迹天涯、行踪不定、身份又那么神秘的柳如刚，他们会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没有关系，那么柳如风的玉盼怎么会从他的手里送给了公平呢？如果他们有关系，关系是怎么来的？谁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只不过 陆小凤总算知道了一件事。公平死也不肯说出玉盼的来历，那只不过是为了想要保护他的公主。他不想让他的公主被牵连到这件凶案里，他们之间当然也有某一种很不一样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陆小凤非但不会问，连想都不会想。总是喜欢去揭发别人隐私的人，就好像是一条总是喜欢吃大便的狗。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总是喜欢去探听人家的隐私，也正如谁都不知道狗总是要吃大便。这种人和这种狗，那都是陆小凤深恶痛绝的，所以他只问一件事：这块玉盼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只问这一点，因为这一点那就是这件凶案的最重要的关键。龚素素并没有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不过她的回答也不是陆小凤想不到的。龚素素的回答居然也和龚平刚才说的一样。她说，一个女人的身上总是难免会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东西的，这些东西当然是男人送的。他甚至也和公平同样的强调说，男人送女人东西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连你这种男人有时候都难免会送女人一点东西吗？ 陆小凤当然会送了， 不但有时候会送，而且常常会送，什么都送。只有一样东西他绝不会送，死人的东西他绝不会送，尤其是这个死人是死在他手里的。如果把这种东西送给一个可爱的女人，非但无礼而且可耻。如果把这种东西送给一个讨厌的女人，那就愚蠢至极。这个世界上能够保密的女人又有几个？有经验的男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能够杀死柳如刚的人当然不会没有经验的。如果这块玉盘不是那个人送的，那么就是龚素素在撒谎。这个道理那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